都没人用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哟。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家和几千坤之水去太阳升破将穷乡美